我会给给有爱 我就想你帮他但是你开你把同过去的手去 给我不懂得吗给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 奇阴奇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月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十点半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安置佢暫時喺度先，又有警廳就安置喺土地公嗰度。咁咧就咧已經係即係應承咗三日內安置阿范小姐個亡靈咧，暫時咧我都做咗啦，安置咗喺土地公嘅前邊嘅，因為係道福山池嘅土地公係啦。而家我哋再你聽到咧，頭先都聽到一啲念經啊，同埋咒樂啊啲嘢啊，因為咧上邊咧係而家做緊都係做緊中原法會嘅，咁啊我遲啲咧都會喺度搞個中原法會，都喺呢度。所以咧，到時都會有譬如啦，全部一啲善心嘅佢嘅朋友啦，同埋我哋咧，都會送一個靈牌位俾阿范小姐咧，喺度打齋嘅，做法會嘅，咁就係咁多啦。我哋做嘅嘢就暫時係咁先，遲啲咧就會再睇下，希望呼籲到即係佢嘅家人啊，可以同佢聯絡啊，咁樣睇下點樣請翻佢個靈咧，安置翻佢屋企啊，咁樣係啦。 系啦，咁你睇埋我尾啦，系嘛？好正啊，见到我样系嘛？都冇瞓过几日，都唔知咩料。 你又要限定三日内，一定要装住住 香。系啦，一定要系啊，一定要插到嘛！即系施工话一定要，如果唔系佢就放唔到，我就带唔到佢走噶啦，系啦。咁我就焗住，真系要揾。咁因为当时咧，我都有揾过一啲即系我有做殡仪啦。咁我都有揾过一啲系做呢啲道堂南摩嗰啲师傅啦嘅，但系咧佢哋又又唔得闲啦。当日跟住，我都有时都好难打搅人哋啊啲嘢。咁我就要揾 吓、啊，用咩方法？有啲人又提供嘅，有啲好心嘅人咧都同我讲过话，不如摆喺啲坟场嗰度，嗰啲或者啲公用嗰啲炉啊，或者系叫寄居住先啊咁样，又或者希尼啲广告话叫即系摆喺鱼栏。即係嗰啲孤魂台啦，愚蘭聖會嗰啲，即係球場嗰啲咧，嗰啲有啲供奉啲孤魂嗰啲咁樣，咁擺住先啦，咁樣睇下再諗啦。誒，咁佢就你咁講都啱，係啊。咁我就諗下諗下，咦，愚蘭，咁我有個中原法會喎，咁我擺喺嗰度，咁咪又係嗰個位又方便，我請翻佢上去啦，聽經啦，咁。最好啦，系啦，咁起码都咁多年以嚟，有可能都就系衫都冇啦，你见到，所以变咗嚟讲，好多嘢或者都系得唔到嘅。喺大法会嗰度同普通打斋又唔同嘛，同埋、那个嗰啲嗰个念经嗰个力量啊，而系因为系同埋个念嗰、那个 经文。 经文有唔同，同埋嗰个次数啊，即系我哋譬如话十次或者一百次、一千次嘅经咁样，佢系多啲嘅，系啦。咁变咗讲咧，嗰、那个念力系大啲，咁啊超度佢会好啲咯。咁我咁啊系喎，灵机一触，咁啊令仲好嘅就系我同你讲咧，唔好意思啊，系咁咸啊，都唔知咩事。烟起上嚟，突然间啲香，呢个有香，唔知系咪呢个有味咧？分到，咁咧就你哋我同你哋讲啦，咁就诶，咁啊到时可以附荐俾佢咁样，咁你都有班朋友又好支持啦，咁样咁就话想发下心又夹多少咁样，咁系啦，咁我哋所以就做咗个位俾佢咯，系啦。啊，因为我搞啫，就唔系我可以唔收钱嘅，但系唔系净系我一个机构搞，三个机构，系啦，变咗讲我揸唔晒主意，所以变咗讲我哋要出钱咯，系啦，咁唔紧要啦，最紧要做到帮到都有啦，喺片度 呢一样嘢系用钱换唔到啊， 系啦， 真系换唔到啊，系一个即系缘分又好，机会又好啦，即系又真系咁啱个事主又俾我哋揾得到佢，又真系。带得到去走嘅， 系咯， 做到就做咯。 咁啊，同埋咧，点讲啊？即系话做咗呢样嘢之后咧，喺个片度，同埋我哋而家都头先希尼都有讲啦，我哋都有呼吁，即系话希望咧，睇片都有讲我，咁就都系希望可以联络上到佢嘅家人啦，系啦。 或者你身边有朋友识佢哋屋企， 系啦，咁 你都可以话俾我哋， 就可以同我哋联系上，睇下点样可以帮到手，或者做多少嘢，或者将佢个云头。引领翻去睇下点样，或者安置啦，或者系睇下边度同佢做一个长生位啦，或者点样都好啊，系咪啊？因为佢有所不知嘅，或者有人已经做咗长生位未期，但系喺神位或者长生位或者祖先位都要经过上位，冇错，好多师傅都会做，但系我唔知道人哋系点样做，咁我都。个云喺我度啊！而家系咪喺道福山寺嘅土地公嗰度？ 当日走嘅时候，我哋面都遮埋。师傅，你唔系带埋呢个同我住香一齐走，仲要同师傅相处咗三日。 相处咗几日嘅？而家呢个唔止添， 呢、這个唔止添， 一路都喺我车度同我一路同居咁多日，系啦，咁啊就。今日先至曝光嘅啫，呢个系啦，咁啊点咧？咁你有冇人打字或者而家打电话嚟？有冇想攞咗呢个 奇异档案送大礼？ 奇异档案送咗呢个纪念品俾你咧，系啦。咁啊，如果有嘅，话想翻去研究下嘅，或者系都有啲香味噶，即系熏过一轮啲烟噶，系啦。啊，有或者系而家你哋想灵异探险嗰啲人啦，可以攞个头呢个头翻去研究下，系啦，感受下咁样啊，系啊，啊咁样。啊，咁啊 ，Hilly， 到时咧就会有两日法事做啦，就系28同29号就喺呢、這个沙田嘅上和斜道福山寺嗰度嘅，咁我就搞咗呢个中原法会。啊，点解叫中原法会呢？因为道教都系叫中原法会嘅，系佛教就叫盂兰盛会啦。 系啦，咁又分少少啦，大致上都系上超度啦，都系，系啦，咁样咯，咁到时睇下你或者同啲朋友上嚟， 装 住香咯，咪系咯，系啊，咁吓，你哋有可能上嚟装香得噶，你会见到我噶。 你有心嘅都可以去嘅，其实就讲个心嘅，即 系 又唔系讲到，即系我见有阵时上网， 嗯， 睇翻佢之前讲嗰个地方系一个发型屋啦，咁就话嗰阵时凶案嗰个单位转咗做发型屋之后咧，嗰间发型屋好多古灵精怪事发生，又话即系喺块镜入边见到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啊，又话喺嗰个 salon 入边又搵到啲公仔啊咁样嘅。咁我而家回想翻咧，因为我哋当日去到 roll 机前咧，我会谂到底呢个事主系咪咁猛啊？ 咁恶咧，系啦， 恶咧咁样嘅。咁但系直至到真系请咗嚟啦，先知道原来佢仲怕过我，即系佢系好惨，好觉得自己即系我都已经走唔到噶啦，我都冇乜嘢可以输噶啦，即系嗰种。咁即系我觉得。佢可能以前做咁多嘢，即系整色整水，去引起人注意。其实会唔会系佢想令到有啲人可能揾啲师傅去超度佢，带佢走， 帮到佢咁？ 系咯，我觉得可能会咁样咯，而唔系真系有心去故意吓佢嘅。 系啊，或者就系啊，好多灵界都会咁样，即系或者特登令到人哋知道，成日想沟通，想揾一种人能够可以沟通而。知道佢想点，就系、是、其实咁样，好似话，冇理由噶，祖先点会教后人啊？点解阿爷会令到你病啊？咁样应该唔会嘅。其实佢因为倾唔到啊，真系冇办法，佢就要你咁样，跟住你就唔知点解会揾到一个人，嗰、那个人就可以倾到。 嗯， 其实就系咁样咯，系啦，好多时都会有啲咁嘅嘢啊。 系咯，所以希望今次做呢个事情系真系帮得到佢啦。 系啦，咁我每次见到希莲咁嘅眼神，我都系水汪汪咁，我都唔知点算啫。系啦，因为真好伤感噶嘛， 真系好伤感啊。 系啦，咁啊吓，你哋咧就唔知道你哋头先喺片度吓呢三段片里边有冇人见到阿范小姐咧？系啦。唔系警讯啊，唔使讲话。如果有人见到，请联络我哋几多号电话？唔系啊，系啊，唔需要联络我哋电话，系见揾到佢嘅家人咧就联络我哋，系啦、啊。而家呼吁系寻家人嘅。 我睇翻而家有网友话啦，就话警方会有佢家人嘅资料。咁其实我哋都有谂过，咁呢个当然啦，警方有屋企人资料啊。咁但系我哋可以点样得到咧？ 系啊，我哋唔系警方啦， 可以洗还手啊嘛。虽 然我隔篱嗰个系警方啫， 系啦，冇得洗还手咁样嘅。 因为咧，政府个电脑警察部咧，我哋系应该攞唔到机密嘅档案嘅。 系啦，咁另外有人话啦，师傅我都好想夹一份俾佢啊，咁得唔得噶？ 唔使啦，你买啲嘢嚟烧啦，自己系嘛？ 你买啲衫俾佢 啦，系啦，买啲衣包上嚟啦，系嘛？系啦，因为我就唔想再话好似一个咩众筹收钱嘅活动啦， 系因为够晒噶啦， 系啦，已经系我已经整，我哋已经整咗个牌噶啦嘛，已经做咗已经呢啲嘢噶啦，已经你有心嚟装住香都 OK 噶，系啊，系啦，咁样咯。 好啦，跟住有人举手要呢个 Hello Kitty 啦， 系咩？有咩？真系有 嗱，珍妮又话我要 Hello Kitty， 跟住 Sophie 又系话要 Hello Kitty， 艾美琪都话要 Hello Kitty 喎。 嗱，而家边个时间？我哋不如整个咁啦，嗱，整个问题先啦，系啦，整个问题啊，希莲咩问题好啊？你谂个问题喺几段片里边抽一个。或者我哋呢几 part 讲过嘅嘢，抽一句嘢出嚟。 俾个问题大家啦。 答嚟听先，斗快噶，你哋喺边度打字咧？我呢度出咧，我哋出系几多点咧？嗰个时间，佢时间噶嘛，系咪啊？ 最快嗰个咯。 系啦，最快嗰个嗱，大家公认啊，冇办法啊，嗱，冇自私啊，嗱，啊，冇偏袒啊。 咁我而家问问题啦，咁大家就准备听清楚啊。 OK， 个问题就系、是、施工到底请咗几多次先请到个事主上嚟咧？当日。 系 啦，有睇片嘅就一定知噶啦。 好啦，咁我哋即系正式到到啊，正式到到啊， 正式到到， 开讲到嘢为止啊， 所以如果你有睇片咧，就答得到呢个问题。哇，嗱，竟然系一个唔系头先嗰两个人嘅人答咗， 邱晓彤系咪啊？ 嗱，佢答佢哋答还佢哋答，佢哋有冇答咗？你系咪要要噶？嗱，你 答咗就系要 要要噶啦，就系 呢个噶啦， 就系呢个噶啦， 个公仔噶。 O 唔 OK 先？你会唔会嚟领奖先？你有冇压咗个位？如果唔系我哋啊，咁佢压咗位唔紧要，我哋会留落下一个答中者嘅，系啦。咁如果最后尾一路送唔出咁点啊？咁卖剩车啊？你系咪揽翻屋企又系我？咪啊？ 最终又系落翻喺潘师傅度啊？ 系咯，咪落翻喺我手度啊？咁绝啊？因为我出面掟低俾Alice 或者系 Eric 咯，拎翻去咯， 摆低俾呢位同事啊。唔要都仲要送俾其他人，唔好悭呢啲钱啊！哇，阿美琪话要 Haley 啊。 嗱，你唔要咧，阿梁唐你就唔好送俾人啦。你要过嚟澳门要过嚟攞嘅，咁啊何必咧？会唔会限住嗰个位啊？啊，咁而家有冇人答中啊 ？Haley， 你觉得 有人答咗？ 有人答中噶，系啦， 系啊。 喂，但系艾美琪话我要 Haley， 点俾佢啊？系啊。 咁好啦，呢度嗱由师傅亲手放我。咩意思啊？即系由师傅亲手俾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得你上嚟， 呢个系第一个人。 你要上嚟如果系嘅，你上嚟领咯。我摆喺任何地方啊。譬如话你要上台攞，上呢个本台攞又得，喺节目时段颁奖俾你又得。啊，再唔系咧就系尽快攞啦，当然下个节目要下个星期五噶，咁又可以喺最就近嘅我哋过两日咧都会有喺某地方嘅，你喺牛头角嗰度孤云台嗰度攞，我摆喺嗰度等你，又得，牛头嗰边度，牛头角下村嗰度孤云台咯，又得啊，同你影幅相咁有可能会有啲灵异照嘅， 唔紧要啦。咁而家第一个答嘅就系头先邱晓彤啦。 系， 咁就 有冇留电话同我哋联络啊？ 稍后可能要 inbox 我哋你嘅联络方法啦，咁我哋就睇下点样安排俾呢个公仔咧。 嗱，咁你系真系要嘅话就要，如果唔系我哋会随住部机嗰个时间咧，如果第一个得奖者咧，我哋联络唔上嘅话咧，我哋都会再联络第二个，第二个都系咁样，第三个我哋都会系咁穷追不舍嘅，系啦。点解会咁咧？我哋嘅精神就系咁样。 因为咧，其实有样嘢系冇得讲啊。咁啊嗱，即使即系我阴阳眼啦，冇得讲啦。咁其他 crew 咧，或者我啲朋友咧，佢哋冇阴阳眼噶嘛。但系我哋当晚做完晒所有嘢啦。将事主个魂头摆喺柱香度啦。咁而呢个公仔咧，我哋都再摆间房度啦，因为我哋仲落咗去 reception 拍一啲嘢咁样。 系。 跟住，但系我哋翻到房咧，个冷气熄埋，甚至乎加到24度都好啦，系冻到好紧。 系啊，同埋我入房仲系好冰嘅， 好寒。 系啦，我谂咧，即系嗰个遗留嗰个阴气咧，系极强。 系啊，真系好寒，寒到系入到去唔系起鸡皮啊，个人就要打冷震咁样嘅。 系啦，酒店嗰啲管高层会唔会揾我哋？ 唔知啊，好危险，冒住生命危险去拍嘅呢一 集。系啊，呢个就系咁样，咁啊系啦，所以咧呢个公仔咧即系大有能力 嘅， 系啦，而家已经系吸进咗一啲阴气同埋香火啊，值得研究噶，系啦。 系啦，好啦，咁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喎。 系啦，好啦，咁我唔挂住睇机住啦，咁咧就转头会联络得奖者啦，系啦。呢个得奖者都艺高人胆大，希望佢真系攞啦，唔好点我哋啦。OK， 同埋下星期亦都有我哋遇难节嘅特别节目啦，都有啲嘢俾大家睇下嘅。 系啊， 系啦，所以大家记得留意下个星期五嘅奇异档案。 星期五见啦。